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 不到园里，怎知春色？

身体最坚硬的部位现在呢出现了松动的一种表现，因为这个牙容易受到相应的伤害。这个牙呀，实际上它的松动不是说上来以后就松动了，它有一个退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吃饭的时候有那个菜的纤维，有那个肉的纤维，它容易塞在牙缝当中。那我们都知道小孩和这个青年人吃饭他没有剔牙的习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这个牙齿啊比较紧致，比较结实。第一是对这个食品的咀嚼比较充分，对吧？因为它结实啊。第二呢，它这个牙缝比较密，而人过了中年以后，身体开始变弱了，走下坡路了，首当其冲的就是牙缝开始变大。这个牙缝变大，刚开始可能用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吃饭是有感觉的。每次吃完饭就觉得好像有东西在这牙缝当中，有的用舌头顶顶不出来，那只能用牙签给它剔出来。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用牙签的这习惯了。实际上这就是牙缝开始变大了，实际上这就是牙开始退化了。那牙开始缝变大只是第一步，再往后发展这牙开始疼了，遇到了什么有上火呀，或者吃了什么凉的东西啊刺激牙了等等原因，这牙就开始出现疼痛了。那再往后发展，这牙就开始松了，松动的牙齿就不敢使劲的吃硬的东西了。那再往后发展，这牙齿会进一步的变松，用手一摁都活动着，那就出现了什么呀，咀嚼无力，就是甭说硬的东西，稍微硬一点儿的东西都不敢使劲嚼。所以有的人吃饭米饭都不能蒸得太硬，那嚼着牙都疼，这就是咀嚼无力。再到后来牙齿过于松动了，那就脱落了。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牙疼啊就不是病，所以实际上对于牙的这种退化采用一种消极的态度。有的人是不到万不得已了是不采取措施的，有了牙疼以后那就忍着吧。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牙疼就是上火了，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实际上我们说凡是上火以后出现的牙疼，吃一回药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要反复的牙疼反复吃药的那种，那根本也不是上火了。所以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反复的牙疼的人就反复吃上火药，对不对啊，使劲去火，最后就导致什么呀，这个问题没解决，而人身体容易受伤害。所以好多人是反复吃药不好使的时候，最后一切于事无补了，但忍无可忍了，最后就是什么呀，一拔了之，就觉得这个彻底，是不是？所以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人没老牙先掉，对吧？实际上就是拔了，对不对啊？那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因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统计发现，我们国家的70岁以上的老人嘴里剩的牙也就10颗左右，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平均数。有的老人保养的好，哎，没准剩20多颗牙，有的人保养的不好，没准就全掉光了。那平均起来呢，大概在10颗左右。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老人想正常的自己吃饭，用自己的牙来咀嚼食物，要想完成这个任务需要18颗牙。那也就是说10颗牙不足以达到一般的正常咀嚼吃饭的这个要求，所以很明显还有很大的往上努力的空间。因为这个牙齿啊，刚才说过，第一它是身体最坚硬的那部分，第二呢，如果你把它保养好了，它是可以伴随人终生的。所以要想杜绝这种人没老牙先掉的现象，就要端正对牙齿的这种健康的观念，不要第一动不动就去吃泻火药，第二呢，也不要说这牙疼就忍着，而且不要动不动就去拔牙。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觉得我拔了吧，第一拔了就不难受了，第二现在这么发达，这科技有假牙呀，对不对？我可以动个假的。我们说真正的这个在身体里边，第一是假发，第二是假牙，它起到了一定的对这个人体的美观的修补的作用。 因为这牙一掉以后啊，这人嘬腮，对不对啊？这腮是往下嘬的，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颐养天年，是吧？颐和园的颐，颐就是指的是两个腮这点，把这儿养得胖一点，这样呢对于这个人的健康长寿是有利的。那现在呢正好是颐这个部位都塌下去了，就跟那塌方似的，所以一看这人的脸型都变了形了，更显得老。还有一个就是说话的时候也漏风，尤其是当这个前面的牙掉了以后，说话吐字不清楚。再有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嚼得过细，第一好多硬的东西吃不了，第二稍微硬一点的就不嚼了，直接就咽了。那直接就咽了，那不就把这任务往下推给胃去完成了吗？胃本来不是干这个的，那现在他也得干这个。所以我们看长期的牙不好的人好多有胃病，那原因就在于原来牙干的活现在都交给胃去干了，一个人干俩人的活。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牙齿它是身体最坚硬的一部分，那最坚硬的一部分现在都出问题了，那没有它坚硬的部位可想而知。因为牙是什么呢？牙是人体看得见的骨骼，是外露的骨骼。我们说自然界的生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把骨头长外边，我们都看见个龙虾螃蟹它都是把骨头长外头，还有一种生物是把骨头长里头，那就是人类，对不对啊？哺乳类的动物。但是骨头虽然深藏在内部看不见，多出来的那一块牙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黄帝内经》明确指出，齿为骨之余，也就是说牙齿是骨头多出来的那一块，但是呢它的质地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牙齿比正常的骨头要坚硬。但现在坚硬的都开始活动了，那身体内部的这些胳膊腿啊、颈椎啊、胸椎啊、腰椎啊，它的这种脆弱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过早掉牙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腰腿疼，那就说明腰腿之前已经开始支撑能力下降了，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所以它是难兄难弟，反过来它也能够一荣俱荣，就一个好了它会影响那一个也好起来，对不对啊？所以中医学管这个牙齿松动叫什么呢？叫肾虚齿浮，肾一虚牙齿就浮动。为什么叫这个名呢？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主骨生髓，而齿为骨之余，那也就是说肾养着周身的骨头，牙是骨头多出的那一块，当然也归肾来管。所以肾功能越好牙齿越坚硬，肾功能越好人的身体内部的骨质越坚硬，肾功能越差骨质越差，牙齿也相应的就会出现提前的松动脱落。所以明白了这个原理，你就知道假牙解决不了腰腿疼，假牙也不能使人的周身的骨质的骨密度增加，它只能起到一个掩盖作用，只能起到一个把局部的这个美观的程度能够改善一下。对于身体内部的改变，如何帮助骨质从内部强硬起来，使牙槽骨的骨质疏松的状态得到控制，才能够有效的防止牙齿松动。所以牙齿一松动了，不要上来就先拔，一定要想个补救的措施，使它重新的能够坚强起来。因为胳膊腿骨头折了，你看它都能再重新长上，伤筋动骨一百天，更何况牙它还没折，它只是松了，一定要想补救的措施。为什么呢？因为尽量的要把这个真牙要保住，因为到了晚年，老年人都知道，你用真牙吃咸菜都比用假牙吃肉要香，对不对？更何况它存在一个身体内部的骨质全部疏松了，牙齿也受到了牵连。所以中医学更提倡有效的补肾，第一是在肾没虚的时候，肾刚开始要虚弱的时候，那是40岁的时候开始补肾最容易受益。第二就是牙已经出现了松动了还没脱落的时候，及时的要想办法去有效的补肾。那现在牙齿已经松动了，已经处于中老年的这个年龄段了，中医学在补肾的基础之上 针对这类人群是增加补肾的力度来解决问题。要想增加补肾的力度，就要应用血肉有情之品，因为血肉有情之品强的补益的力度才能够扭转局面。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海狗鞭在强筋壮骨方面，在养肾护肾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所需要的精微物质，而这些精微物质，第一，它是造骨髓的原材料，只有造更多的骨髓才能使骨密度增加，才能使牙槽骨的骨密度增加以后使牙齿坚硬起来。第二，海狗鞭充足的补肾的力度修复了肾主骨生髓这套系统，这套系统得到修复以后，骨髓生产是充足的，就能够在内增加骨密度，对不对？在外使牙槽骨的骨质增加，使人改变内部骨质疏松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使原来空了心的骨头，被虫子蛀过的窟窿眼似的木头，这种骨质得到内部有效的加强。要想得到有效的加强，就得得到更多的骨髓，而海狗鞭恰恰是启动肾生骨髓这套机制，让它正常的运转，使更多的疏松的骨质得到有效的修复，而得到内在的加强。所以牙齿一旦松动以后，它是有补救措施的，当然最好是在没松动之前就提前想办法。那已经松动了，要认识到通过养肾护肾仍然有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当年龄处于40岁以后，肾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及时的补肾。当牙齿松动以后，周身的骨质已经处于明显疏松状态的时候，要有效的补肾，这样就可以达到亡羊补牢的作用。因为通过补肾受益的不单单只是人体的牙齿，周身的骨质，周身的疏松的地方同样都能够得到骨髓的有效的修复，这就是补肾给全身的骨质所带来的内在的加强的好处，它可以使内部的骨质明显的强壮起来，帮助老年人明显的增加了晚年的生活质量。因为晚年了，牙齿如果好的话，吃什么什么香，他身体当然好，而且腰腿也灵活，对不对啊？那当然它是一种全身的状态的改变，它不是局部的。希望这种的措施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增加晚年的生活质量，实现健康长寿的愿望。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8400,6618,6618,7778,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身体莫名其妙的不舒服，哎，当心啊会出现呢抑郁症。老年抑郁症的患者的病情啊，它是比较隐匿，都有躯体的不舒服，主要是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较多见。如果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你又去医院检查了，相关检查的结果显示躯体没有疾病，这个时候千万就要提个醒。 瘀症表现首先是情绪的低落。那么轻的话呀，咱们一开始的话呀，可以整日啊就闷闷不乐，你的情绪啊提高不起来，就好像是没完没了的，就是自己处在一个情绪低落的状态，凡事啊什么都缺乏兴趣。本来你以前感兴趣的事儿，或者听音乐啊，或者是看书啊，或者是听戏啊，或者是唱歌，哎，你都缺乏了这个兴趣了。即使平时非常爱好的活动你也不参加，都觉得乏味。重的时候甚至都会可以啊产生了痛不欲生，悲观绝望，度日如年的生不如死的这个感觉。所以说咱们实际上抑郁症啊，抑郁的情绪轻的时候你不觉得，重的时候实际上挺也对健康挺危害挺大的。典型的抑郁心境啊是早晨是比较严重的，晚上会轻一些。所以抑郁症的人呢，有的是你看他呀白天成天的睡，白天在那儿睡觉，可是晚上呢自己精神好一些的话就感觉轻一些。自己要会有自责自罪，产生一些无用感的，自己无用感的感觉，无助的感觉，无价值的感觉。这是一个情绪低落。还有呢思维迟钝，主要表现是语速减慢，声音小。语量呢就少，反应迟钝，思路啊闭塞，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木僵的状态，你跟他说话他根本不理你，木僵，自己没反应。第三，意志活动呢就减退，主要表现是活动呢减少，动作缓慢，生活被动，常的疏远的亲友，回避呀、这个社交，不想做事情，常常的躲住在那，或者整日呢卧床。第四，躯体的症状表现是为早醒、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便秘、身体啊疼痛，说不清楚哪儿疼痛。女性的话还可以出现在闭经，其中早醒以后可能呢不能够啊就再入睡了。对抑郁症发作具有特征性的一个意义，一般比平时早啊2到3个小时，而且醒了以后呢不复啊入睡，陷入一种悲哀的这个气氛中间。但是呢如果真是表现出来这种抑郁的症状的话，咱们还要注意这个抑郁的这个情绪啊，抑郁焦虑的情绪会造成呢其他的影响到其他的疾病。由于工作生活身体健康的这原因，许多人呢会发生抑郁和焦虑过度的这个情况。抑郁和焦虑呢又容易引起疾病和加重病情。有人说一切顽固沉重的抑郁和焦虑足以给各种疾病大开方便之门，这是一个著名的生理学家说过的这句话。一切顽固沉重的抑郁和焦虑足以给各种疾病大开方便之门。抑郁障碍严重的时候可导致精神病，有人甚至会发生的轻生。抑郁障碍呢还可以呢引起心脏病、慢性肺病、脑中风，以及呢细胞病变等疾病的发生。有资料统计，咱们有一些这个细胞病变的人呢，有一半以上长期的情绪啊压抑，这个焦虑性情绪啊这个障碍者的患者的话，终身发病率大概就会啊发生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引起疾病呢会发生呢15%。患者长期处于一种紧张、担忧和不愉快的心情中间，心神不安，坐卧不宁，心慌气短，胃肠不舒服，肌肉酸疼，浑身都觉得呢不舒服。 而抑郁和焦虑又呢往往同时发生，所以呢很更容易增加了疾病的发生和加重病情。那么人呢，因为是一个统一的机体，咱们都知道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机体，而且是机构复杂的。人的精神状态呀，是大脑活动的一个表现。人的精神状态不好，就容易啊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降低人体的免疫的能力，发生呢神经和其他系统的各种的疾病。咱们说了，免疫系统可以影响到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这是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又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所以整体的人体如果精神不好，如果免疫系统的功能下降，所以造成了各种疾病发生。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这有利于啊调节神经系统功能，能够改善和加强人体的免疫系统，调节自身的免疫能力，不但不容易啊得病，其实有点疾病也能依靠自身的调节机制促进尽快的康复。人的一生啊，不如意者啊十之八九，无论呢遇到什么事情啊都要想得开，千万不能啊有精神的负担，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算以排解啊烦恼和忧愁，养成良好的生活的情绪，加强呢身体锻炼，避免和减少呢很多的疾病的发生。所以呢也有人说，精神啊是咱们一个生命的支持，你有一个很好的精神，不产生抑郁，没有焦虑，咱们就减少好多好多的常见病、慢性病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对体内是一个双向的调节，人体的功能平衡啊，调动我们机体内部的活力啊，调节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啊，那么促进我们人体的内脏和器官功能啊正常啊。所以灵芝对于我们各个比如像神经系统啊、神经衰弱啊、失眠啊，也可以起调理的作用。对于循环系统啊、供血供氧啊、血压、血脂、血糖啊、血粘度啊、动脉硬化状况，哎，都可以起一个调节，使得循环系统通畅。对于呼吸系统呢，可以起到镇咳平喘祛痰，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人体的内环境啊，就起一个全面的调理。血液循环系统通畅了，供血供氧充足了，哎，咱们神经系统的功能，神经细胞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咱们体内大脑是能够啊分泌啊这个内啡肽、脑啡肽。那个脑啡肽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体内的自身的内源性的类吗啡肽。那么一说到这个情况的话，那么咱们这就要知道自己体内大脑产生的这个脑啡肽、内啡肽呀，哎，通过大脑的供血供氧充足，脑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的发挥的话呀，这就可以自己体内起一个调节作用。因为本身它是一个内源性的，就是你体内自身的一个内吗啡肽的这个作用。灵芝多糖可以直接跟间接啊激活我们体内的 T 细胞、B 细胞啊、巨噬细胞啊、自然杀伤细胞这些免疫细胞。 增强我们体内脱氧核糖核酸呢，多聚酶的活性，促进我们的白细胞激素二的分泌，调节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这样的话呢，咱们灵芝多糖啊，可以修复损伤的细胞膜，丰富细胞膜的受体，提高细胞膜的这个封闭度，提高细胞膜的延展性，保护细胞，维持细胞内的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很多种酶的活性。所以这样通过我们灵芝的有效成分，可以啊促使自己机器的一个生命活力啊增强。你产生抑郁，你产生焦虑，那不就是我们一个神经系统是处在一个不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而我们的这个灵芝多糖调节了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后，对我们神经系统啊能够起到一个影响的作用，也是调节的作用，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生命力。你有这个很强的生命力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再产生啊这个抑郁啊焦虑啊。所以呢，咱们脑内细胞能够产生正常的脑啡肽、内啡肽的话，这个就可以啊维持我们呢正常的神经系统的功能。灵芝中间还有灵芝酸，灵芝酸呢除了跟灵芝多糖有很相似的功能以外，它还可以呢抗病毒，抑制组织胺的释放，护肝排毒，抑制胆固醇的合成，灵芝酸可以起到镇静安神、降压止痛，可以起到降压，抑制血小板的凝聚，咱们呢控制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敏的状态呀，对于啊这个组织胺的释放啊，抑制组胺释放就可以控制这个过敏的反应。另外灵芝酸呢还有啊起到止痛镇静，抑制组织胺释放，解毒保肝，那么这个是灵芝一个有效的成分之一，就是灵芝酸。另外灵芝还有生物碱，生物碱呢也是一个重要的生理活性的物质，抗炎，改善冠状动脉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心肌跟机体对缺氧的一个耐受性和降低胆固醇的功能，从而促使我们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呢减少，脑部心脏供血供氧充足，那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可以啊不一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个驼背罗锅却心怀天下，一个溜须争宠却机关算尽，刘墉与和珅这对深入人心的英雄对手，真实历史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 那么罗锅这个称呼是怎么传出来的呢？ 究竟谁是官家子弟，谁是有识之士？故事里的事有多少真真假假？ 因为和珅知道，只要有一天自己没能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得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当老成稳重遇上八面玲珑，当铁面无私遇上溜须拍马，是